改变。 刘校张帆，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幽默集装箱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幽默集装箱。 的感觉有一点疼，来自你的微笑。